比方说纳粹曾经想，这个希特勒想把整个的柏林建成全世界最伟大的首都，他已经把这个首都的名字就改名了，不再叫柏林了，叫日耳曼尼亚，Germania 这个词是整个的德意志的日耳曼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辉煌的中心，他想把这个城市建得之豪华之，你们知道他的总统府，不，总理府，对不起，总理府，希特勒总理府其实建起来了，他也开始使用了。那么当时一位捷克的总理，访问德国，走进这个总理府，长长的这个过道，两边是棱角整齐的这种建筑，没有任何家具，长长的过道长达将近可以说是一公里，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走到这个走完这过道以后，进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的时候，他的两腿已经发颤，已经打颤，就觉得这个建筑的威武之辉煌，简直到了一种难以匪夷所思的程度。这是希特勒希望的那种美学，要求黑白分明，他反对一切巴洛克、洛可可的那种建筑风格，过分的华丽、雕琢、娇柔造作，他喜欢线条非常简洁的明快建筑。我们在柏林这两天，如果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海军部还保留下来的那个房子，你可以欣赏到什么叫纳粹美学，什么叫这种建筑。那么二战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说为什么德国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德国会是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简单的某个，不能够把这个事情简单的归因于一个疯子带着一群傻子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德国如此伟大的一个民族，怎么会相信这么一个疯子？你们知道希特勒，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希特勒，那简直就是一个小丑， 个子也不高，然后呢留着怪怪的一个胡须，然后讲起话来手舞足蹈那种样子，现在看起来真是像个小丑，但是当时的德国人民真的是觉得被他就是优点很迷人，缺点迷死人，好多人被他迷大街，恨不得那些少女啊都恨不得现身。这种德国人会为什么会如此的疯狂，如此的说就轻信了这样的一个家伙。著名的哲学家亚斯贝尔斯，他在海德堡大学做教授，他其实根本跟纳粹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他事后他反思纳粹，他说我们整个的德国人在那几年中间仿佛是中了魔一样的，仿佛是被某种魔咒给拿住了，所有人都昏了头，只有在到噩梦醒来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被我们干过的事情吓坏了，我们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一种事情，如此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这是亚斯贝尔斯这样的人他提出，但是我们说到仅仅能够用说被一个魔力所迷住了所以做了坏事吗？那我想大家也会反思一下的，到底为什么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超过300万的犹太人给，我们会去到看勃兰登堡门旁边的犹太人的纪念地，纪念他们的纪念碑，纪念地下室纪念馆，我们看到一家一家的犹太人被杀戮，甚至不满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甚至怀孕的母亲都难以幸免，都被杀掉。这么一群一群的杀戮，到底背后的起因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迷惑的德国人，迷惑的全世界的人。那德国人，我们在东亚国家人，其实我们永远不会原谅日本人。我们说起日本人来，简直可以说痛恨不已。前不久我到日本去，有一个随团的一个律师，两个律师，我说我们到靖国神社去看看怎么样？他说：“贺老师为什么要去看那儿？”我说：“我们必须要了解靖国神社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作为中国人， 我们必须去看一看，比方说游旧馆、靖国神社的那个旁边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其实跟靖国神社差不多算是一体的，但是他们宣称自己跟不是属于隶属机关。那么游旧馆陈列的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以来的历次战争的一个状态，那么表彰战争的英雄，到现在还是那样的一种状态。这位吕律师说，贺老师我真的不想去，我说你应该去一下，就还去了，但是到了门口他说，贺老师我怎么好像要病了似的，他就真的是就觉得受不了，就是一想起日本他就全身就不舒服，结果就算了吧，这个你在外面玩吧，然后我们进去看，进去看。我们中国人都一直觉得日本人没有为自己的战争罪行做过诚恳的道歉，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原谅。我们经常拿德国做一个优秀学生的范例，说德国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战争，尤其是1950年代德国的总理威利布兰特访问华沙的时候，在波兰的那个犹太人的纪念碑前面正在进行哀悼仪式的时候，突然他跪下了，那可以说是惊天一跪，布兰特的惊天一跪让全世界人都感觉到德国已经是从发自内心在忏悔这场罪行。那其实呢，你们也要知道，其实一直到60年代，所有对纳粹进行揭露的罪行的书都不是德文书，都是英语著作，都是在英语世界出版的书，而不是德国。德国人对这段历史不敢回望，不敢相信，就觉得这个算了吧，不能再研究了。一研究，我们就觉得这个民族整个的没有办法去解释它。所以他们在长达战后45年战争结束，长达20年的时间里边，德国人其实也在回避这段历史。不仅是说，比方说德国的没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人在不仅是参与事情的人在回避，没有参与的事情的人其实也在回避。他们总觉得这个事情太丢人了，哎呀，太不知道怎么说了。我有一篇文章说了一句稍微用只有中文才能够理解的一个调侃的话，说人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出国路德、歌德和康德的伟大的民族居然会如此缺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给各位。我们这次在德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要思考一下的，一个民族何以如此，为什么德国犯下了如此大的一个反人类的罪行，这不是某个个人的罪行，这是整个民族的罪行。所以也许可以有某些个线索可以去回顾，比方说有人已经提出来了一战的这样的一个结束，你知道德国是战败国，德国的一些领土被瓜分了，德国要付出巨额的赔偿，这样的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条约被许多的德国人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羞辱，非常大的耻辱。所以德国人在那段时间里边可以说是勒紧裤带过日子，然后每年还要交巨额的赔款，然后还要忍受着自己的过去属于自己的领土被法国人给分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德国人一直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民族自尊，我们这个民族这么伟大，现在如此屈辱的这样的一种日子让他们很难以忍受。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幽暗的某种心理，过去的条约强加给德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屈辱性的惩罚，就会变得使许多的德国人觉得我们必须摆脱这个。所以这是德国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人们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背景。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近的原因，更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共识沙龙网，有一些朋友提出来说纳粹宪法有没有问题，不是纳粹宪法，对不起，魏玛宪法有没有问题。魏玛共和国大家知道是欧洲在德国废除了君主制之后，德国走上了共和以后 所建立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确立了最基本的议会民主和司法独立等等这些方面非常非常的好。魏玛宪法是可以说是宪政设法的说，如果能够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出这种屈辱，那么这就是德国的机运，德国的伟大的机会就到来了。恰好这个时候希特勒执政，纳粹党上台之前的德国政府其实是比较软弱的一个政府，或者说被德国许多的人认为是软弱可欺的政府。那么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党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看起来变得非常强大，财富在不断的增长，就业率是不断的提高，有点像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美国，那就是说哦，各个方面失业率降低了，然后大众汽车，你们知道高速公路全都是在德国创造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越好，在这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部宪法是否有能力来去阻止一个共和国滑向专制？那么一个能够让一个共和政体发生某种变化或者某种堕落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大家记得很早的时候，也许是孟德斯鸠说过的话，说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支撑性的因素，比方说这个专制政体的支撑因素是恐惧，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恐惧，专制政体就可以万寿无疆。贵族政体的支撑因素是荣誉，是非常了不起的荣誉感。那么共和政体的支撑因素是什么？自由，是人们对自由的那种无比的渴望，以及把这种转化为行动力的一种组织化的能力。这个是共和政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支撑。大家记得爱因斯坦二战的时候从德国最后逃到了美国避难，他是犹太人，他跟当时的著名的逻辑学家哥德尔两个人都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而且都在普林斯顿那个地方的高等研究院那个地方进行非常自由自在的研究。前一段时间微信上面还传了一段，说当时这个高等研究院的人主持人说给爱因斯坦的待遇，然后爱因斯坦说不要低于$400一年，那个时候美元跟现在不一样，否则的话我就一点尊严都没有。后来这位负责人给他回信说，先生你完全说错了，我们不可能给到你$400，我们要一年薪给你$4000，这样的话才显示你特别伟大。但是其他人许多人质疑说，爱因斯坦你们养这么一帮的人，他们也没有什么科研成果的要求，所有的就是整天在一块闲聊，这帮的人一年拿$4000，这干嘛？后来那位主持人写了一封信给同事们，解释了这个因素，就是说其实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都是游手好闲的人做出来的，而不是说硬逼着说完成科研成果的人才能做出来。那爱因斯坦跟哥德尔当时在美国已经待了好多年了，好几年了，但是一直保持德国的国籍。美国方面希望说他们两个人能够入籍美国，然后他们就说好吧，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加入美国国籍。两个人就你们要加入入籍要考宪法，要考美国宪法。两个哥们在一块学美国宪法，准备应对考试。结果哥德尔是一个逻辑学家，他学着学美国宪法，突然有一天跟爱因斯坦说：“老爱啊，我觉得美国宪法有问题。”爱因斯坦说：“有什么问题？”说：“我从一个逻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部宪法对总统权力的规定完全可以堕落成为一个专制政体，完全可以堕落成为一个独裁政体。”但是我要问大家，其实他们这个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为什么美国，你单看美国总统的权力规定在宪法里边特别像是一个君主政体，你单看议会的众议院的规定的话像是一个共和政体，你单看美国的司法权力的规定的话，你仿佛又看到了一个贵族政体。但是这三种政体似乎是在美国的宪法里边是一种平衡， 我们也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个混合宪法，它有一种某种非常好的混合因素，使得一个民族中间的不同的力量能够参与到政治的生活中间，能够防止美国变成一个堕落成一个专制政体。这就是一个国家其实呢使得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共和政体的特点的力量，不完全是宪法文本本身，而是宪法之下的支撑着宪法运行的种种社会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个从爱因斯坦的故事里边，哥德尔的故事里边能够获得的一个教训，那么也是从魏玛宪法中间获得的教训。那么魏玛宪法本身不足以遏制德国堕落为退化为一个独裁政权。我们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更短一点的背景里边观察的一个结果。那么更长的背景是什么？英国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档案冒号一部个人史。这个人之所以他的这本书特别独特，是因为他在1960年代末的时候，他获得了一个特别宝贵的机会，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学生获得了一个特别宝贵的机会到东德来留学，就是到东柏林来留学，到东柏林的那个时候是哪个大学，就叫洪堡吧，叫洪堡大学，来做一个留学生。哇，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留学，来了以后呢，他留学的生活他到这个书里边描写的并不多，但是他描写的更多的是他后来再有一次再回首，那就是当两德统一以后，斯塔西档案馆的档案对外开放，许多被监控的人都可以来查他当年的档案，他当年被监控的档案，你们知道有些人的档案都是可以说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很多有一位德国的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个人的档案达到了大概是就好几箱，当时张思之先生张大律师他一下子惊叹了，说哇，这么多的被监控的档案啊。旁边一位德国朋友悠悠的说了一句，说你以为你的少啊，张思先生恐怕也不少。那么斯塔西档案开放了以后啊，哎呀，一下子大家非常吃惊的发现，东德这个政权居然把这个国家的那么高比例的人发展成为秘密警察或者线人，秘密警察或者线人，那么多的人被监控，甚至有夫妻两个，妻子长期就是线人，她的任务就是监控自己的丈夫。我们看《窃听风暴》，其实能够看到一个那个电影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很细节化的东西。那么这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他的书里边，他后来他就回来看他的档案，但他的档案其实现在你到这个地方调档案都不可能调原始档案来看，你提出申请，这个档案馆会对你的申请研究看，如果让你看的话，其实给你的是复制的，复制这过程中间把有一些人的人名都给隐去了，为了让这国家如果不进行这样处理的话，整个国家就坏了，就乱了，因为家庭全部都反目了，这个德国还怎么办，这个东德老东德还怎么办，所以必须要进行这样的处理。但是 Ashgarden 这位历史学家，他自己保留的当年留学期间的所有的日记，他又申请到了这个被加工过的档案，但是这个档案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日记的互相印证知道这一段告密者是谁，是哪个人，然后他就去回头一个一个去访问这些人。哦哟，这个访问的过程特别有趣，可以说大家可以看看以前曾经做过这种线人的人，当面对着自己当年的被他揭发的人的时候，那种眼神，还有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为自己来做辩护的那种情况，这本书写的蛮有趣的。那这本书里边其实写的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现象是，其实就是在魏玛那个地方， 曾经建立过一个纳粹的集中营，叫布恩瓦尔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啊，真有意思，就是建在歌德当年写一首诗的那个著名的橡树的下边，那个橡树也被最后被搞到这个集中营里边。然后你看歌德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巴赫伟大的音乐，有许多纳粹的军官上午听着巴赫的音乐，下午照样去杀戮犹太人。那这样的德国的最伟大的文化的经典的成果，经典的东西，跟德国最后堕落为一种野兽一般的民族有一种关联性，这是一个好有趣的问题。也就是说，德国我们平常引为自豪的那些伟大的成就，那些音乐，那些文学，那些哲学，是不是本身内涵的某种坏的因素？这些坏的因素其实滋生，最后一旦爆发出来的话就非常的可怕。这是 Ashgarden 教授所提出来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那么可以说，在德国的17、18世纪的历史中间，德国是经历了许多的艰苦奋斗。德国人，你们知道，在17、18世纪之前的德国，其实在欧洲是一个落后生。那个时候他们看一看南边，到了法国，我们去过的地方，哦哟，看看那才叫文化。尼采有一次给他的妹妹写信说，昨天晚上我可能这是一辈子第37次听比才的卡门，比才的卡门，卡门那种辉煌，那种伟大，那种，哎呀，尼采说，被地中海的太阳晒成黄褐色的爱情是多么让人感动。尼采写信里边表达自己对于南部的文化的一种向往。北部这边是什么？北部这边是基督教的传播最晚的地方，你们知道基督教是从南边往北边传播，它是一个各个方面都显得比较落后。然后巴赫之前，德国没有什么伟大的音乐家，没有出现伟大的音乐家。德国的造型艺术比起南边的人来说，那真是差距太远。那没有什么伟大的造型艺术家能够做啊什么东西。你看看意大利，你看看希腊那种伟大的雕塑，德国没有。所以德国人其实有很长时间是一种文化的自卑感。这种文化的自卑感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当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法国迅速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大利统一，然后西班牙、葡萄牙迅速的崛起，成为整个的世界的殖民的强国。德国在干嘛？德国是一个分散的乱七八糟的地方，哦哟，各个地方都自己都是这公国那个侯国的，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家，根本不统一。所以德国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我们是否能够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1850年代1860年代的时候，德国人大规模的说，我们要学习法国，要把法国作为一个范例，把法国民法典作为一个范例。大家记得法国民法典1804年颁布，然后这部民法典是拿破仑特别自豪的一部民法典。他临死前说了一句话，说让我英明得到传承，传播世界的并不是我领导军队打胜了30多场战役的胜仗，因为那些胜仗随着滑铁卢一战就会灰飞烟灭，使我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这个人特别自豪的是他的民法典，他30出头的年龄主持制定了法国这部伟大经典的民法典。而这部民法典随着拿破仑的铁蹄所到之处，就成为当地的适用的一部法典，一部法律。所以哎呀，他德国人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部民法典，学习德国，学习法国。当时的了不起的一位民法学家叫 Tibor， 我暂时想不起名字了，就叫 Tibor， 就写了一篇文章，非常好的去宣扬说，为什么我们应该迅速的学习法国，制定一部伟大的民法典，因为这部民法典会成为德意志统一的一个前提条件。

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